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太疯狂，破洞加呼吸，无力全场够闪亮，变态拉头发吗？回家在宝塔火罐搭配露背装都一样，白天舞蹈凌晨高热量，简直靠想象，习惯熬夜天亮，用最贵的眼霜表明时尚，可乐泡枸杞养生的秘籍，买学复活需要你乖乖的假装演戏，可乐泡枸杞加中草药，请不要打扰，同款游戏真高潮，来一个红枣雪糕再推那泡脚，碰撞成就风潮，人格分饰成两角，眼睛成熊猫，发际线还能熬，可乐泡枸杞养生的秘籍，买学复活需要你乖乖 哦，这是来自温岚啊，就是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一位养生达人啊，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很有意思，叫做可乐泡枸杞啊。其实你会发现在最近几年的时候，我们经常流行了一种说法，就加引号的这种朋克养生啊，一边熬着最贵的夜，一边敷着最贵的面膜啊，涂抹着这种最贵的护肤霜，然后呢喝着可乐呀，这种的泡着枸杞，就是可能虽然有点矛盾嘛，但可能也反映了大多数人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状态。不过思萌在这里还是建议各位啊，就是特别像这种类似于能够用作中药的一些食材呢，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我们还是遵医嘱听医生的就好了。其实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呢，我们不需要去补太多这方面的东西，只需要注意你的三餐营养均衡，然后呢绿叶菜呀包括水分摄入充足的情况下，其实大多数朋友呢就已经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了。没关系，这个我们之后慢慢来说，跟各位来具体说一说如何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也好，生活方式也好，咱们边听歌边聊好吗？来听听吧，活力派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思萌，还有更多的好歌由我为你甄选出来。

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位舞曲歌手啊 Anna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Sun is up 啊，其实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呢，反而让我想起来的是最近在这个影院正在上映热播的一部电影叫做盛夏未来，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看啊，反正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其实觉得跟我想象当中的青春片是不太一样的啊。它其实披的是一个青春的壳子，讲的是一个少年啊，立志要成为一个电子音乐 DJ 的故事，其实它里面会涉及到很多电子音乐节的演出啊，声光电的效果呀，包括一些专业的设备等等，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和我们其实做 DJ 啊，主持这个行业当中有相关性，所以如果说你喜欢一些电子音乐，甚至喜欢就是打碟等等这些的话呢，不妨去关注一下盛夏未来，是吴磊和张子枫来演的。好了，说完电影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在下半时段呢，还是会为各位分享分享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们该如何让自己逐渐的动起来。 Too close, you'll get a royalty high.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啊，如何让咱们自己动起来。你看呢，上周六已经立秋了，转眼间呢，虽然说三伏天还没过去，但是呢，好多这个美食节目啊，就我知道的，已经开始聊贴秋膘的事儿了。所以咱们得赶紧让自己动起来啊，让自己这个代谢也好，消耗也好，迅速的提上来。其实在奥运会之后呢，我们聊到这个所谓的日常的运动，对于每个人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你看昨天咱们聊的是一个专家建议，每个成年人一周的运动时间不低于75分钟，那么理想状态下应该是150分钟，在中等强度以上。其实如果说你分摊到每周3到4次的一个运动呢，千万别觉得这个频次太高，听我说完，你会发现其实每一次的用的时间不是很多，它可能只需要占用你20到30分钟就好了。好多人经常会问我的是，哎，思萌，我每天运动50分钟，一个小时够吗？我还可以运动一个半小时，我都会建议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只需要保证有效的运动时间20到30分钟就足以了，给大家的身体一个充分的适应和进步的空间。所以呢，我们只需要记住啊，你在每一次安排运动的时候呢，只需要安排20到30分钟即可，甚至家里面有孩子的时候，你都可以和孩子一块儿来完成。比如说像一些动物流啊、熊爬呀、平板支撑啊等等的这些动作，完全可以和他们一起来做游戏，不仅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还能够促进你和家人之间的感情。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6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Highest highs, lowest lows, take me everywhere that you go. When I'm by your your heart on my chest. Look into my eyes and confess that it feels so good, you just can't let it go. I'll be your strength, I'll heal the pain,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make me feel invincible, I can do anything. The only way I will explain when I am asked, what is love? All I can say, old and it's new, too precious to lose. Love is you. 的玫瑰花，为什么遇见的网络

着买单才制造浪漫。我每天练身材，字典里没有怎么办，一开口我风雨无阻，不眠不休不嫌麻烦。 Oh oh oh oh， 一次次单恋没有机会给我表现，没有机会能告白一遍。 Oh oh oh oh， 一点点暧昧中可都开在春天。 5678 爱情实现了，你的眼光终于看见我了。人的寂寞终于被你终结了，拥抱多一点，阴天少一点。 5678 找不到人要聊天，天哪我有大把的时间，动画漫画小猫小狗快变成我另一半。 Oh oh oh oh， 一次次单恋没有机会给我表现，没有机会能告白一遍。 Oh oh oh oh， 一点点暧昧中可都开在春天。 5678 爱情实现了，你的眼光终于看见我了。温柔沸腾了，一个人的寂寞终于被你终结了。逢年过节不怕，不怕被关心了。谢谢你爱了，我能一直爱你，爱我是最幸福的。 喂喂喂，可别又睡着了，我好不容易等到的爱情它在哪里呢？来杯咖啡，来杯浓茶，来听我说，这次真的一定是来真爱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爱情睡醒了，你的眼光终于看见我了。啦啦啦啦，温柔沸腾了，一个人的寂寞终于被你终结了。 啦啦啦啦， 爱情跟上了，逢年过节不怕被关心了。 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动动心。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一首《锦绣梦》，开启上班路上好心情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来最最真实的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一起把纯粹音乐还给耳朵哦。 Listen to One。 Listen 21